那光，你知道的蛮清楚的嘛。 一直在头前带跑，没怎么参与聊天的叶修突然说了一句。他感慨啊，那光和唐柔、包子、汝钦一样是新人，但对荣耀就知道的这么清楚，这至少也是一种热情和兴趣的体现。 我在网上看到大家这样讲的，没错吧？ 差不多，不过林静言的话可能快要退役了。 叶修忽然心生感慨，这种无情岁月带来的无奈他也正在经历当中。 嗯，可能这赛季结束，顶多再多打一年。 黄少天听到叶修感慨后跟过来说道， 唐昊应该会被呼啸想办法挖过去吧。 叶修说着， 现在圈里差不多都知道林静言是肯定要退役啊，呼啸这时候去挖唐昊非得被狠斩一刀不可。目前两家的经营情况百花要好很多啊，我看没准儿百花会把唐三打的账号给收购过去。 黄少天说，联盟中除了选手们会转会，账号角色也是允许被交易的，交易过程中附带多少角色身上的装备，那就由两家自由协商去了。一般来说都是会全套装备的，不带装备的角色那除了可能多一些技能点和角色的名气，没有任何意义。 你说的是， 叶修说， 你看你们家是多聪明啊，不动声色的先把孙翔挖来再让你退役，如果先让你退役再挖孙翔过来补缺，那绝对会是另一个价位。 嗯， 哈哈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又一个强劲的对手要诞生了。林静言的唐三打早已经不复当年第一流氓的神勇了，吴昊加上唐三打的话，新神要上位喽。 黄少天的话题又飘忽了回来，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 叶修感慨，职业联盟的圈子就是这样的残酷，任何一个实力下降者随时都有可能被后起之秀取而代之，曾经熟悉的名字一个又一个的从这个圈子里消失，取而代入的是一张张新鲜朝气的面孔。周泽楷、孙翔还有这个唐昊，这都是新生一代中的佼佼者，在展示过自己的才华后开始相继登上最华丽的舞台成为主角。等自己再回去还会遇到多少自己熟悉的家伙呢？叶修情不自禁地想着。正惆怅呢，黄少天的刘牧却是又凑近了叶修的君莫笑几分，声音压得比较低地说， 我看出来了。 看出什么了？ 你再回联盟会自己拉上一队人吧。 黄少天说道， 苏沐橙就不用说了，刚好合同到期，那个妹子还有那个包子都是很有潜力的，我现在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新区玩了，新区机会多利也多啊，就连人才也是，除了新区哪里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新鲜血液待发现呢？换了老区，哪怕是刚一年的第九区，这样的新人恐怕也早被各大工会发现，被职业战队注意到了，现在倒好，第十区这边全都被你抢了先了。 哼，都是巧合，那妹子是我网吧的同事，至于包子是游戏过程中无意认识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 那个乔一凡呢？你挖人的魔爪都伸到职业圈来了。哎，这家伙是哪个战队的？我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。 微草的。 微草的？靠，冠军队的成员连名字都不知道，这孩子被埋没得很厉害啊，难怪会被你挖过来。 黄少天发现问题关键的眼光总是狠毒了。 挖过来，你说的太夸张了，我现在自己都退役在网吧打工，我拿什么角度去挖人？这孩子只不过确实需要点帮助而已。现在就是这样，等你重返联盟的时候，谁又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现在有这么多优秀的新人在你的身边，你会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吗？ 叶修沉默了。如他自己所言，会遇到唐柔，遇到包子、汝钦，这都是比较巧合的事。 唐柔是比较纯粹的巧合，而 boss 入侵这个巧合却是巧合中带着一些必然。就是黄少天所说的，在新区这样的有潜质的新人都是待开发的。叶修能遇到这样有潜质的家伙，有偶然也有必然。这样的人，包子入侵是叶修遇到的第一个，而媚光却是他看到的第二个。同样是新人，媚光在实际的操作技法上比包子入侵要差很远，但是这人理论相当扎实，能看攻略看视频就写出毫无纰漏的攻略，可知这人拥有很高的战术直觉和素养，只要操作能上来，也肯定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好手。而且他这种钻研的精神，如果加入一支战队的话，也是很有帮助。职业比赛可不只是练好操作上去就对阵厮杀这么简单。研究地图，研究对方战术，编排己方战术，发展到职业圈这个领域，决定一场对抗胜负的绝不仅仅是装备和技术这么简单。遇到唐柔纯粹是巧合，遇到包子入侵是偶然中带着必然，而发现媚光却有了一些更加主动的意味。虽然媚光和包子入侵忽然这么遇到是巧了点，但是即便没有这二人的相遇，叶修却已经开始主动联系这个玩家，因为从傻瓜攻略上他已经看到了这人的闪光点。对于新人，叶修从来都是不吝赐教的，但是赐教也总得看是不是教的有价值有意义，随便揪个路人过来就说把人教成大神，那不如上街去卖如来神掌了。教的人愿意教固然重要，但更需要学的人愿意学。叶修身边的人，唐柔一股子好胜的劲头，人不光是想着学，还想着的是超越。包子入侵这家伙游戏经验已经很丰富，他有自己的路数，叶修对他其实一直只是一些入门级的提点，而后这家伙就能自己去融会贯通，形成自己的打法。叶修只要提醒他一些明显不太合理的地方就行。乔一凡那更不必说，这个是主动找上叶修来寻找指导的。媚光这人极有钻研精神，30级副本的每个隐藏 boss 都被他看攻略看视频脑补出了那么多套详尽的攻略，只是这给不需要攻略的人的攻略，媚光的才能却是用错了地方。叶修想找他，其实也是想告诉他这一点。把这些人聚在一起，组一个战队。黄少天说的没错，这样的念头叶修不会从没想过，但是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叶修很清楚，想让这成为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组战队成为职业选手，这是一种人生，叶修可以决定自己，却无法单方面去决定他人。成为职业选手，这或许对于很多荣耀玩家来说都是很诱惑的字眼，但是这几人呢？唐柔本身就对荣耀兴趣平平，会进入游戏起因只是和叶修较劲儿，兴趣目前还在培养当中，连微草这样冠军队的邀请都会拒绝，叶修又拿什么来说服他？包子入侵这人倒是思想简单，叶修很怀疑自己如果提出这个建议，这家伙不用5秒就立刻点头高呼干了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叶修压力更大，因为这等于是他给包子入侵定上了这条路，是成是败他都得负全责。乔一凡本人就是冠军队的成员，得到自己的建议多多练练， 水平终会得到展现。微草战队那边的人又不是傻瓜，早先会把乔一凡挑入队，说明早就对这孩子的潜质有所察觉。或许只是因为高英杰的更有天赋，更成焦点，乔一凡才会不断被忽略。只要真有真正的实力，又哪的被弃之不用。至于媚光，这才刚认识不熟，就想这个，那就更儿戏了。王少天唧唧歪歪的一席话，倒是让叶修对这个问题又认真慎重地梳理了一下。带着一支新人队回联盟，那还真是长江后浪去推前浪啊。 喂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 有黄少天在的地方，想安静地思考点问题，无疑是奢望。叶修这才刚琢磨了一下下，就被这家伙在一边的念叨给打乱了。 再说吧。 叶修说。他也只能这么说，这不是个小事，他还需要多多观望，多多留意。 你现在的处境，就说要组战队什么的，确实让人听起来有点虚幻，不过你可以多做准备嘛，挖掘他180个新人，到时总是可以凑出一队人和你组队的。别的先不说，我看那个包子就应该很好忽悠，我觉得你告诉他跟着你有包子吃，他就会立刻跟着你走了，上刀山下油锅。 黄少天说。 前面有人。 叶修忽然大声给全队玩家说了一句，打断了黄少天的念叨。他们两个一直是在队伍的最前头低声说话，后面的人倒是不知道这两个家伙一直在嘀嘀咕咕。 小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 黄少天不以为然。 这个地方不该有人的。 叶修转着君莫笑的视角四下一看，周围没有个可躲避的地儿，而且他们已经看到了对方，对方势必也已经看到了他们。虽然距离尚远，看不清姓名 ID， 但若是大公会的人，已经完全可以当他们是可疑分子了。 不会啊，这里也可能有人的。 媚光忽然说道。 哦， 叶修意外。 空气城卫斯的未来任务第七个环节，需要去找到异线峡谷边缘的那个废弃的风车，之后再来空之林这边来对比木料的纹路。如果是做这个任务到这个环节的话，从废弃的风车那边过来，那就有可能是这样走。 叶秀茫然，真的是茫然。他荣耀教科书的称号无疑是不敢用在系统任务方面的。维斯的未来，这个任务或许十年前的叶修也做过，但现在他真的是一点印象也没有，所以他可以肯定，这个任务绝不会奖励属性点和技能点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装备，更不具备什么经验奖励上的性价比，所以才会被研究效率的老玩家遗忘很多年。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包子入侵代表众人发出疑问。在场四位职业选手，其中两个神级的人物，却都对这个任务毫不知情。这媚光也真是十分厉害，这么一个生僻的任务都记得住，当值就给大家讲了起来。其他人又哪会去听啊，也就包子入侵在那儿嗯嗯嗯的一直做出反应，让媚光没有失去讲下去的兴趣。叶修他们却都已经感慨上了，这个媚光连这么生僻无用的东西都会记得，这才能真是有够浪费的。有了媚光提供的线索，众人也就没去回避这个路人，更何况眼下的情况也无处可去回避了。 杀掉？ 黄少天问。 啊？这人会成为线索，暴露出我们的行踪，追来的人遇到他肯定会向他打听。 黄少天体现了他心细的一面。 算了吧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对方就算问到了行踪也不可能追上我们了。但从这个位置目的地会被推断出来啊， 目的地本来就是会被曝光的。 哦，我们会上电视。 那你提醒我了，你们去一线峡谷，我还跟着你们干毛啊？ 黄少天跳起来了。 不知道。靠靠靠靠靠，明天晚上上 QQ 啊，到时候联系你，直接竞技场见，我用夜雨生凡领教一下你的散人。 看吧，有时间的话。 我靠啊，我一场比赛几十万上下，找你打一把你还没时间了。 比赛不是我的游戏重心了，你看到的，我现在很忙。 靠，那你有空 Q 我 PK， 一定要 PK。 嗯， 各位你们玩吧，我要先下了。 黄少天这边朝其他人打了一声招呼后，刘牧直接就下线了。几个人的角色刚要接着往前走一步，结果光一闪，黄少天的刘牧居然又跑回来了。 你干什么呀？ 叶修问。 哎，差点忘了事儿，我这大剑还是抱着别人的，说好用完再还给他的。来，你把我送回城去。 黄少天说。叶修也不啰嗦，出手刷刷一对攻击，把刘牧干掉。临死前，黄少天又说了一次再见。倒下后就飞快复活回了城，不大一会儿就又重新下线了。而黄少天的离开也提醒了叶修一件事，他们要去一线峡谷副本的话，此时的队伍却是多了一个人。以刷记录为目标的话，显然媚光的水平是十分不靠谱的，他在技术上的落伍不是叶修三言两语的提点就能修正过来的。有这样的新人存在，记录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媚光，一会儿我们会下一线峡谷的副本刷一下记录，你呢？ 叶修也不绕弯，直接就和媚光说了。媚光是明白人，懂得那么多，叶修相信他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的技术有多糟糕。 刷记录啊，那我去研究一下这个副本能怎么刷出最好的成绩吧。 媚光说着。 加油，你这一次写出的攻略一定会有很多人看。谢谢，我去了。 媚光说着也下线离开了。 一线峡谷出发。 叶修招呼了一声，原装五人组继续朝着一线峡谷去了。一线峡谷对于目前绝大多数玩家来说还不是主流练级区，并不如琉璃之地那么热闹。尤其这个时间，在线的玩家大多都是会去刷副本，游走练级区打小怪的人基本没有，游也多是找不到队的独身玩家，这些人显然不会是大公会的。叶修早就料到了这点，带着四人又是注意走没人的地方。最后副本门口倒是热闹一些，都是刷蚊子炮招呼人组野队副本的，但这样的地方更不容易被发现了。人堆里一混，以荣耀的第一人称视角想看清一个角色头顶的 ID 是极其困难的，更别提还是在这蚊子炮漫天飞舞。五人就这样进了副本，而各大公会的追杀队此时从四面八方冲向了空之林。有琉璃之地被苏沐橙和乔一凡甩掉的，有哈德村被包子入侵和媚光甩掉的，也有空机城拦截唐柔失败后惭愧难当分出来的部分人手，更有被灭的32人复仇军团。此外还有不少各个地方零散集结而成的各工会精英，此时云集这边几乎要把这片小小的树林给包围了。